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哎，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就一定要请佩芬来说了， 有意思了， 有意思了。啊、这个佩芬今天专门请了假，推掉了别的事情，就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通奸的这个问题。好了，这个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在台湾最近掀起了一场争议啊，是由这个文化部长龙应台提出的，他要求哎把这个通奸哦，哇，这两个字说出口真是有一点困难啊，这个要把通奸 说出来脸红吗？你会？ 我是不， 我才不信， 我是不脸红， 不会脸红的， 我是不脸红。这个通奸要把通奸罪给除罪化，哎，这个话一出啊，我就说嗯。 除罪， 台湾难道这个现在通奸竟然是一种罪啊？因为大家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在大陆是没有通奸这个罪名的。那在香港，虽然说我们每天在电视广告里面啊都可以看到说这个私家侦探社专门帮你，而且特别强调是中港两地可以追踪的，可以中港两地追踪的，然后专门帮你掌握通奸证据啊，但是这个。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哎，通奸好像通常是一个道德的一个评价啊，在你一个判离婚官司的时候，可能你一方有过错的话，哎，法官会多判你一点。但是，哎，通奸竟然真的要坐牢，这个事情是在台湾的。 对，其实我后来那天就看到新闻在讨论这个议题嘛，然后我就把它丢出来，然后讨论了一下，所以才发现我原来活在泡泡里面，因为我一直以为中国大陆通奸应该也是。犯法的， 为什么？ 因为以前你说以前台商很多这样的例子，台商可能在中国大陆有包小三嘛，然后会发现在这边会大老婆去抓奸，然后回来就会打官司。所以在我的思维里面，因为台湾真的，你如果说通奸，如果说你的原配去提告，那这小三也可能会包括丈夫，就得要去坐牢的。 那倒是这样的例子，他如果真的是抓到证据哈，他应该是拿到台湾来审吧。可是审现在我看到很多的案例，最后受处罚的都是小三，就他们去坐牢。哎，台湾根据刑法是。判一年 以下 徒刑，哎， 这为了， 所以你说，哎，你印象当中有这样的例子吗？就真的是台商发现，在大陆包二奶。包二奶之后，他受到惩罚。 没错，其实后来我才发现，其实你去如果说是在真的在大陆或是在香港抓奸抓到的话，其实，在台湾如果你告刑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叫境外通奸。所以呢，台湾的司法并没有这个管辖权。但是为什么还是要抓？那就是在民事上面去争取赔偿了。对，所以你是说，突然抓是要抓，但是是为了钱， 民事上争取赔偿，这个跟在大陆跟香港的这个做法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是， 但这个虽然说在我们很多古代小说里面。哎，有夫之妇啊，有夫之妇光天化日之下哒哒哒哒，什么什么西门庆潘金莲啊，这样的，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通奸这个概念啊，说道德的这个情感是非常的强的，但是真正在法律上面，我们注意到这个在网络上面，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一下，印象中觉得支持把通奸罪行化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强大，声音非常的强大。我看到在台湾的这个网络上面有讨论啊，关于龙应台的这一番言论，很多人都是对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抨击，而且这个抨击让我觉得，就是他带有一种天然的正义感。他说啊，我是原配大老婆，你凭什么破坏我的婚姻？ 哎，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昨天我看台湾的那个媒体联合报，他做了一个民调，我觉得都像我们都什么年代，就像龙应台自己在会上讲的嘛，他说他每当跟外国朋友讲起来这个事儿的时候都觉得很尴尬。他说台湾竟然还有通奸罪，有的法理学的教授也是跟国外的教授聊起来这个，然后提大教都笑到他说趴在地上说好野蛮的，就什么丹麦啊法国那些人。然后但是你会看到联合报做的民调呢是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的，就是非常赞成和非常不赞成的人数是差不多。然后我就去看呢，就发现有的台湾的妇女团体的发言人他们就出来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两极化的一个表现哈。一方面就觉得哦，就是跟你刚刚讲的我是原配，他一旦呢真的是发现丈夫有这个外遇有通奸的行为，我想去抓到证据，将来是我要那两个人打官司分财产的时候，我这个证据确凿，所以我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又觉得我如果是自己啊，如果我是被逼无奈嫁给现在老公，但是呢我就其实也不爱他，就讲过一个经典的案例，说的是一对那个是受到爸妈的那个指命，是嫁给一个老兵，然后 这 对 包办 婚 姻， 包办 婚 姻，结果那两个人成婚没多久，他的初恋情人一个小男孩就上来了，两个人真的是 那个被那个他的老兵的那个老公发现是通奸，是骂他们是奸夫淫妇什么的。但是那个法官在宣判上的时候呢，他最后是表现非常难过， 他考虑到了爱。 他说因为那个是他的初恋，他说我是没有办法我才嫁给现在老公，但是根据我台湾的法律我还是必须给你判刑。所以就现在是另外一边觉得是我有我的身体权的自由，然后就两极非常的严重。但现在也不知道台湾最终会接着讨论下去会有这个叫所谓的重罪吗？ 其实你最近在看新闻，这个议题其实讨论非常久，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把它真的除罪，或者是说有一个共识说大家是要把它留下来。可是大家发现，你可能这两天你们在看新闻也发现，为什么这个女性团体最近的声音非常大，为什么它是一个不公平的？当然我觉得在一种思维上，如果现在问你，如果番薯或是明琦，你们如果说发现另一半，如果你们在台湾发现另一半真的有做出对不起你们事，你们会不会提告呢？ 不会。我觉得女生 如果有法律 我会很伤心，但是我不会。 因为 OK 那你们都 不会。 女孩子一般都是想惩罚的是那个勾引她的人。 哎， 你看 这 样， 对，没错， 就觉得 所以说她有 那个小三给千刀万剐，老公你乖乖的回头是岸就 OK 了。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没错，在台湾其实通奸罪有，但是大部分坐牢的都是女性。因为你说包括有一个数据就讲说，如果是女性发现老公，有 50% 的女性会撤告，因为可能还是最重要顾全家庭为了小孩，但是小三就要告他，所以女性要去坐牢。那另外如果说男生发现了女生就老婆对自己不忠的话，只有23%愿意撤告，因为男生吞不下戴绿帽子这口气。所以呢又是女性坐牢的比例比较高。而且刚刚樊叔也提到说，通常的老婆会真的是为了就家庭然后只告小三不告老公。可是呢虽然是说在通奸罪是1年以下的徒刑，可是其实还蛮轻的啦，有时候可能判个3个月。 但也是 一个， 但是有案底啊。 没有，其实判了3个月他有可能可以一颗罚金，就是缴了罚金。所以呢虽然你感觉老婆告这口气，小三后来呢最后是这个老公去帮小三付了罚金，结果会觉得你怎么这个老婆没有雅量，就后来呢反而就让老公跟小三变得更紧密。所以也有这样的例子在。 哎，对，我又想起来我看到另外一 个 案例， 这 个 剧情真是太狗血了。 我看另外一个案例就说的是一个小姨子，她自己那个丧夫之后呢，她的姐夫就每天陪在她身边，两个人就暗生情愫。结果呢就真的是勾搭上了，两个人几年之间10年好像有发生这个关系有几百次。然后她的那个姐夫呢也是非常的精明，他就生怕这个小姨子以后会出轨还是干嘛，他就每次他们完事儿之后他就会写下来，你知道吗？就写那种性爱日记。 这什么奇葩呀。真的， 结果呢结果还真的是给他估中了。他的那个小姨子呢有一天又弃他而去，他就把这事全抖出来跟他老婆招了，他说我跟你妹妹怎么着十几年来怎么着。然后他姐姐就崩溃了嘛，崩溃之后就去告，真的是老公你就回来吧，但是我的妹妹我亲生妹妹我得告上你。一开始也是想说罚金，然后但是法官不愿意，你知道吗？他说400多次啊，这个次数太多实在是没法原谅， 证据太强大了。 他说也没有办法矫正，你知道吗？他觉得把你送去牢房里可以矫正你。我觉得这个挺奇怪的，这个思维。 对，矫正矫正什么呢？矫正你这个人的通奸的这个 道德。 所以有人就说了嘛，他说你这个法律的存在的本意是什么？是想要挽回家庭。可是现在你看到那些活生生的案例啊，非但没有挽回，反倒是几个家庭相继破坏，而且破坏的那种深刻程度，你觉得都有坐牢的案底，而且是你像这个小姨子跟我丈夫之间的，然后又一个自己的亲妹妹坐牢，然后这丈夫又被小姨子骗了钱了，你说真的是有挽回的效果吗？即使把他送到监狱里。 是我看到一个法律层面的一个讨论啊，这个在台湾如果说支持啊废除通奸罪名的这个法律界人士，他通常持的一种观点就是认为这个罪名违宪。 对， 罪名违宪，他就说这个宪法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维护家庭稳固之类的这么一个条款，那么他认为说这样的这个通奸罪名其实他是破坏了家庭的稳固。那另外女权团体认为说这个其实在执行起来的时候通常坐牢的都是女性，因此对于女性是非常的不公平。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理性的来讨论的话，是废除通奸罪的两大理由。但是这个东西有的是这个理智跟情感啊，情感总是占上风的。我看到这个网上的讨论，大部分人是不太讲这个理智的，就是哎，你说这件事情的情感冲击力啊，真是太强了。而且你说的这个女人为难起女人来啊，哎，我真是感觉非常的厉害。这个樊苏，你 没有，他要私底下 千万要手下留情。好 好，今天我们聊得很开心呢，不如你听到觉得哎，我有话想说的话，也欢迎你打 假今天花了一波，但是我们第四部分另外一个有话直说的环节哦。 是， 如果对你现在我们目前讨论到的话题，你觉得台湾应该废除通奸罪吗？你有话想说的话，也可以通过 是 电话打进来。 以前我们通常只是12点半之后开放这个一个话题啊，那今天其实我们欢迎全程啊、加入我们的讨论内地的听众。 我们发现好几次呢，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说， 他其实有很多话想说， 我很有话想说。 是，好，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0900， 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呢可以启动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一键 call in 的功能，正在直播的三 D 画新闻，欢迎你随时打进电话来。 好，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大家好，我是萱萱。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U Radio， 我认为是。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U Radio， 我认为是快乐。广播是一个传递快乐的平台， U Radio 的团队本身就是快乐的集体，用快乐的心制作快乐的节目，把快乐传递出去，这就是 U Radio。 Yes，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半到1点钟，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化新闻。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今天讨论的非常厉害的一个话题啊，这个通奸罪，竟然还有这个通奸罪啊，在台湾。那当然了，涉及到很多的问题，现在大家在说要这个把它除罪化。那这个刚才佩芬倒是提醒我们了，台湾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一个是台湾的这个同性伴侣，同性伴侣的容忍度是非常的高的。 对， 这你看马英九也会去主持一对这个同志的婚姻，虽然没有办法正式的登记结婚，但大家感觉到已经很近了。还有一个是台湾的性工作者， 是 部分是其实是合法的一个状态， 应该还不是在讨论， 对， 讨论要把他们合法， 对， 有一个专区， 就是大家对于比如说同志啊或者说性工作啊这样的这个议题反而容忍度比较高，但是对于更加大家感觉更加古老的一个议题，通奸的这个容忍度感觉非常的一个低，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我可能觉得倒也不是说容忍度，而是说你现在可以看到在台面上的声音可能都是比较两极化的。但大部分如果说像我没有发声，可能你问我，其实我觉得可有可无，就是他有的话，因为有一些检察有个女检察官，她讲得很好，我觉得蛮赞同，就是她讲说其实通奸罪她不赞成废，但是她不废的理由倒也不是说她觉得婚姻并没有把你规定一定要在里面，如果说今天你有外物，其实大家可以自然就离婚嘛，未必一定要去用，但她是确实是可以保障到有一些的也许弱势。我昨天就在那边想说为什么要有通奸罪，会不会是当年一个时代背景下，就是有一些大老婆原配呢，她真的就是也许没有工作能力也没有财产，那可是也许就没有这样的法律的一个保障的话，也许例如说每次打官司，那小孩的监护权永远都是判给老公， 没错， 那钱永远他也拿不到， 对， 是不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才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衍生？可是在现在可能他确实是有可能真的必须要修正 的。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立法的初衷或者说他一部分的功能是为了保护女性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权益， 或许对，在那个时代背景下， 台湾这个法律我看了一些资料，它是完全是沿袭民国的一个法律，民国的时候哇那个太久远了，是1928年，当时的刑法就有个规定，他说有夫之妇与人通奸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一同。后来呢这个罪就减了一半，到了1936年的1月1号又颁布了一个新的刑法，他在通奸上呢就出现了对等的处罚，说有配偶而与人通奸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与其相奸者一同，就说与其相奸就是男方和女方都会受到处罚。 你看这个两个法律的条文在字面上有个很重要的区别啊，之前的一个强调了有夫之妇，他其实好像是针对女性的这么一个罪责，但是在后面已经就是直接强调有配偶，他已经就说是一个男女事业，我觉得这是看得出来在设计的思路上他其实是有一部分是为了平衡 衡这个女性的这个权益，但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呢，对于女性来说呢，恐怕又是一个受害比较大的一个法律。 对啊，其实刚刚 Vincent 讲到说，像台湾对于同志的议题，或者是说像性工作这个，现在在讨论，也许是比较开放，可是这中间跟通奸罪也产生了非常多，你会觉得很好笑也很荒谬的一些，就像说之前在讨论性工作的这个合法的时候，那如果说万一好，那如果真的性工作合法了，可是如果所有的性工作是不是每一次要从事这个生意的时候，他必须要得到他配偶的同意？ 假设这个性工作者他是已婚的， 对，他是已婚的，他是不是必须要得到他配偶签同意书，说我同意我的配偶去从事性工作，否则他就变成通奸的，不是吗？ 对。 那另外一个，其实你之前也有个案例呢，就讲到说有一个老公呢，他结婚了，有一个老公呢就有外遇，后来他老婆就去告，可是没有罪成，是因为他外遇的对象是一个男生。所以男这个上面就是法官就 认为同志的这个出轨， 对，他就没有。可是问题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他还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 对 你不要说。就一个平权或者到怎么样保障婚姻的价值，你光是看它里面的一些处理的方式，就其实有非常多的瑕疵。所以即使说你说废或不废，可是它要修正应该是必然的。 就是这条法律它本身执行起来的困难也是非常的大。 而且给大家一个正面的例子啊，看到日本，其实日本他们在二战结束不久呢，他们国会就通过两个非常轰动的法律，一个叫做是制定卖春防止法，第二个叫做废止通奸罪。当时日本很多卫道士觉得哇，这还得了吗？可能会动摇日本呢，动摇我们这个国本。他说我们的家庭制度会因此土崩瓦解。后来你会发现，一方面他这个没有合法的娼妓可供发泄了，而且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这个通奸无罪，说你这是不是在鼓励未婚的男子去引诱已婚的妇女？但是发现50年后过去呢，根本的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的风气还是好好的。他说离婚率也不见得比现在有通奸罪的台湾要高。 这个大部分， 所以说应该是给台湾一些信心的，这个东西可以废了。 我看到应该也是台湾的很多这个网络上的讨论啊，主要的就是反对废除，就是要坚持保留通奸罪的理由，从社会风气啊。然后就一个从离婚率，就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对于传统的这个价值观念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大家会想啊，你说这个比如说我们说从这个36年沿袭下来的法律为什么在大陆啊就被一个废止了。我看了一点资料，就是说在这个54年这个大陆在比如说制定宪法，然后包括有一系列的新的法律，因为把很多民国的这个法律废除了嘛。那么当时人大的委员长这个彭真也是跟大家有一番激烈的讨论关于这个通奸罪。那很大一部分意见是支持要保留这个通奸罪的，但是是在等于说有一个上风的一个意思之下，大陆废除了这个通奸罪。我的一个判断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一种社会风气啊，你想到这个54年代，我们如果倒回去看的话，其实是一种，我不知道是不是妇女的地位比现在还要高，但是我的印象感觉那个时候的妇女地位是很高的。因为你看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运动，很多都是要发动妇女干部，发动妇女干部要这个提高大家的这个动员能力，提高社会积极性。因此对于这个妇女的这个地位也是前所未有的高。我甚至有一种感觉，我现在有的时候看一些历史的材料，我会觉得可能在50年前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妇女地位啊，就是在这个中国这个就是49年刚刚之后的这段时间，地位可能比现在还要高。现在呢，大家反而又重新回到一些这个传统的这个道德风俗的价值上去，而那种社会革新的这种革命的这个意识越来越弱了。所以说呢，现在你看这种小三啊，就更成为一个道德的问题。李银河之前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论断，他说为什么在这个中国大陆卖淫非法，但是二奶却没有人抓。他说这个他有个很经典的比喻，说二奶跟小三就是批发跟零售的这个关系。不是这个小姐跟这个小三，就是批发跟零售的关系。为什么这个小姐你看这个抓了以后还要罚款，有的时候还有这个可能有一些治安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二奶好像从来没有人抓他。对，所以 我觉得中间有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一个合理的一些判断哈，就是人家会觉得二奶你是有感情成分的。 有感情， 他会觉得那是一个感情的自发的这个那个流露，他就觉得哦，那可能你的本身的婚姻你觉得有问题不满意，你就去在外面那个寻花问柳，觉得那是另外一个感情的寄托。但是嫖妓呢，会觉得哦，这只是纯属把女性当做泄欲工具，或者是做一个非法的牟利的手段，就觉得没有感情成分。所以有感情没有感情，他就不能去用一个标准去给你评判有没有 关键是这还是得讲感情。但是也不一定啊，二奶现在很多这个二奶不一定， 也只是为了， 或者说对二奶的这个手段比较高明，就他没感情可以装作很有感情。 如果真的以这个感情的标准来判的话，那这个法律上就更加难判了。这个法官你怎么样判定你们？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一个犯道德化的东西，就是你的这个公权，你的这个刑法的权利要不要介入到？我觉得我有这个身体的自由，我有感情的自由。 对，其实还有一个，我也看到有一个法官这么讲，他觉得如果说要刑法介入到家庭，这样的是法律落后的一个象征。其实我们昨天在跟朋友在聊说，那究竟你说出轨这个东西是一个法律层次还是一个道德的的层次呢？可是如果你用一个婚姻，你要必须要在法律上你要合法要去登记， 对， 它就有一个法律在，所以你说如果用法律去规范它好像完全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是如果另外一个方面，就我朋友就在跟我辩论，就觉得他不觉得这个法律是为了婚姻的一个忠诚，而是说因为这个法律它可能必须要保障说尤其未来的财产的一个分配，或者是小孩子的这个抚养权的这些保障这些东西，所以才必须有个法律的框架在。但对于婚姻的忠诚本身呢，其实本来就不是应该是法律上的。 我同意这个佩芬这个朋友的一个看法，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制度化，比如说婚姻法这样的东西，它更多的是保证财产的问题，社会关系的问题，这些我觉得是它的重点。没有一条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必须爱对方的， 而且你们想起来吗？就是最近不是多了很多婚前财产公证吗？ 对， 就是你会觉得，哎，婚姻不是两个人相互的契约，应该是感情到那是水到渠成，你想进入这个所谓的围城。 而且从法律的层面上，他不考虑这个感情的问题，我觉得。 对，但是他一旦是涉及到这个财产公证的问题，人家就会觉得你再给我的感情再给他打分，或者说是怀疑我们感情的忠诚度，对，哎，到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两个人就不那么信了。就通常很多人在财产公证的时候，或者说是买房子，你知道现在内地不是 写不写你的名字， 对，都在争写谁的名字。现在女方很精明了，比如说我女方比男方家里有钱，我写我父母的名字，我就不写男方的名字， 厉害厉害。 所以你会想到，如果说仅仅是通过财产公证这样的一些事情，你都能够想到大家对于婚姻的一个期待，并不是说我要把所有的契约来给他规范化。我还是希望这就是一个感情的问题。 哎，你这个啊，我跟你说，这个就遭到现实的无情的这个颠覆了。你看最近这个房产税要来了吧，马上就离婚了。你看在一套房子面前，这个婚姻都是靠不住的。 没错， 所以你看婚姻这么靠不住啊，你真的是像现在台湾动用什么私家侦探把老公给他，或者把老公他那个通奸的对象把他送到监狱里来，那又怎么样呢？回来之后婚姻还是坏了，家庭还是保不住。 那这个老白做了，关键是。好，这个休息一下啊，如果你有意见的话随时都可以打进来啊，这个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是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一键call in的功能现在就开通了。凤凰 eRadio 正在直播的三D 化新闻，我们休息片刻，稍后回来。 你看来很烦恼， 哎，可能要打官司啊，不知道要折腾到什么时候，花多少钱是赢是输也难说。 为什么不试试调解呢？ 有什么好处呢？ 由不偏不倚的调解员协助双方解决商业、家事、社区及大厦管理等问题，过程保密，节省金钱、时间，还很大机会达至双赢呢。 对，调解不了才打官司。 解决争议，调解为先。 优是一种品味。 新闻、财经、3D 呈现，触角无限。 优是一种滋味。 吃喝玩乐，养生健康，样样兼备。 优是一种人味。 天天互动，每天都好。 优 Radio 优质节目，赏心悦目。 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哎，刚才说的这个在台湾啊，这个通奸的除罪化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问题，这个马英九有没有表态？ 其实应该说现在在任的官员都比较低调一点，他也不会说有 怕惹恼了他的师奶。 对，就像说这个法律层次，那法律会法务部会觉得那你就问内政部嘛，内政部那内政部长现在其实身份有点尴尬，因为他曾经也跟高金素梅前委员有这么一点的、对新闻说他很尴尬，也不便表态。可是我倒觉得啦，这个法律确实当然有他思考他是不是该废。其实我个人觉得是 其实该废。因为说真的，如果说你用透过这个法律，究竟你这个原配想要得到什么？ 嗯， 如果你说你要得到一个赔偿，其实在民事、民法上面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 嗯， 那如果说你是要挽回老公的心，挽回你的家庭，那这个法律真的可以给你这样的东西吗？ 这个 未必， 基本上没用。 对，那如果是要出一口气，那可能也许可以。 那看香港的这个做法啊，香港也是没有通奸罪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看到那么多这个私家侦探的这个广告？它主要是在你打官司的时候，如果就是说你可以掌握通奸的这个证据啊， 嗯， 这个法官会就是倾向于认定一方是有过失的。其实在大陆也是这么一个认定，一方如果有过失的情况下呢，那我在这个判分财产的时候，比如说或者孩子的抚养权的时候，我会比较照顾所谓的这个受害者的这一边。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呢，我个人的意见是，我不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罪行，但是呢，如果说你可以证明一方有过失的话，在法律上可能应该是采纳的一个条件啊。 而且我觉得吧，你说现在这个法律它存在，它会不会沦为一纸空文？就是你说，尽管有可能抓到最后也是罚款，其实真正是把你送到监狱里面判刑的极少数。而且即使啊，你说是想罚款，但是这么好抓吗？你说，比如说他中间怎么取证啊？ 对， 是不是会助长一些台湾叫做什么私信还是叫 征信 征信业 者， 叫征信业者的，就是私家侦探吧？ 对，所以 就是他们动用一些比较不太 征信啊，征信为什么叫征信？ 合法和光鲜的手段， 台湾是叫征信，就是反正就是侦探喽。 哦， 对，就是那些征信嘛， 是 征 集的 征， 征 集的征，然后信相信的信， 不是微信啊。 所以很多时候他说他，我就又看过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个。科技公司的老板跟他的女下属是一个总经理，这两个人通奸了，结果就被他老婆发现了。他老婆呢就雇佣这个征信业者，就私家侦探去一直尾随。结果呢，两个人就知道这两个人正在里面，正在床上那个什么呢，然后就破门而入，你知道吗？最后确实是好像是判刑了，要不然判刑就是罚款。但最后呢，他老婆和他的那个私家侦探也被判了，给他拘留了30天，就说你们在未经这个屋主准入，你给他破门而入，你也是不对的。我就觉得，好像又觉得很怪诞的一个新闻。 对， 你最后想抓人， 我们现在在说这个通奸这个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说这个通奸这个词，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刺耳的一个词。在大家倾向于说婚外情， 是 大家说婚外情的时候，感觉好像这个比较柔和一点。其实这你说，比如英文这个 affair 跟这个 adultery 是有一个强烈道德控诉，甚至是有宗教色彩的，就感觉这个下场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种感觉。但是现在好像已经就是已经很少很少有人在用通奸这样的一个词了。 没错，来再算一下双语大教室，讲到征信业者，台湾呢抓这个外遇叫做抓猴，猴子的猴， 抓猴， 为什么？ 对，因为台语叫俩搞，所以叫做抓猴。如果你在台湾如果看到字呢，明奇如果要去台湾玩，看到抓猴呢，其实就是抓外遇，抓你的另一半外遇。不要以为哎，干嘛满街都贴着抓猴子呢？不是，抓猴就是抓猴。 所以这在台湾其实是一个产业了都。 它其实是，所以你说像这最近在讲那个通奸除罪化呢，马上新闻台台湾厉害的新闻台就做了一个配的新闻，就是讲说万一这个真的除罪了之后呢，征信业者的业绩马上可能要掉一半。 哎，真是 真的、 这个、威胁到很多私家侦探的饭碗。 刚刚樊叔讲到像这个抓，因为有通奸抓奸这个，其实很多的你要说好玩其实也不是，这是人家的悲剧，但其实真的在新闻上做的都其实挺好笑的。是很多东西，因为像你抓奸的话，你一定要找派出所的员警跟你一起，你不能够你说私家侦探带大老婆就破门而入然后拍下来，那些东西可能就是违法取证。 哇，那这些警察压力很大， 就你要去看到家庭可能最不堪的一面。 是， 对啊。那像你说有一个，我在找一些案子其实都很好玩。其实你说像有一个呢，那老婆很厉害，就在她老公车上装了一个就是可以录音录音的，他就丢了一个大概那个录 MP3 的那种，就丢在他车上，就后来就录到他老公就跟另外一个女生的一些声音，一些没有有动作的声音，就你知道他们也许在干嘛的声音。可是后来呢送到法庭上呢，法官说这个就没有办法，罪不成。因为后来这个男老公就跟这个女小三呢就说，我们其实是为了要气他老婆 故意， 所以故意演这出戏。那可是你能怎么办呢？对，那其实你没有， 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感觉。 对，没错。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刚刚讲到境外通奸很好很好玩，就有一个呢，就是她老公就是在就是被抓，但因为她自己拍下了这个录影带，自己拍存在电脑里面，就被她的小孩发现。 冠希哥， 她的小孩就跟妈妈举报。 然后举报之后，那老婆当然就告了。但是后来这个小三坚持他们是在香港的某个酒店，所以他属于境外，并不成立嘛。 境外管不着。 可是后来这老婆还很仔细的就听了那个在那个画面里面的那个电视机正在刚好播到台湾东森的新闻，那不是应该是在台湾吗？后来法官还只要去比对一下，哦，这个酒店是有提供台湾的新闻频道，在那个时间上啊，真的是在播这条新闻，所以证实真的是在境外，所以这个就不成立。那另外还有那种就是 这个耗费很大的这个法律资源来做这 种事情，还有就是破门而入就发现了那个老婆，就棉被一掀开光溜溜的把它全部拍下来。可是后来呢，法官的判决上觉得呢，或许在通奸或外遇这事情上可能只是一个道德的一个瑕疵，可是你去把这个人的这样的私密的一个这样的光溜的画面拍下来，他反而对这个人的伤害更大，侵犯隐私更大， 对， 所以他反而还判了这个抓奸的跟征信业反而这个外遇是不成立的。 哎呀，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这些纠纷在的， 所以你会看到最后是几败俱伤吧。 没错， 不单单是小三儿，你说原配还有她老公，甚至是孩子，你说孩子知道家庭这么不堪的一幕，自己甚至会对将来自己的婚姻啊家庭的一些看法都会发生改变。 没错，最近我有一个台湾朋友跟我讲了一件事情，说颠覆了他的这个世界观。说什么呢？说最近有一个台湾豹纹女的一个新闻嘛，说豹纹女呢是什么呢？是这个有一个大陆的，应该是一个商人，在台湾有一个小三，然后呢他在大陆应该出了事儿，然后就跑路，然后就跑这个携款潜逃，然后就这个跑到小三去，然后在台湾这个小三呢，为什么叫她豹纹女的？经常穿一双这个豹纹的鞋，然后就协助她逃跑，协助她逃跑，然后全台就是这个通缉啊，不管是怎么样，然后通过这个摄像镜头，最后通过这双豹纹鞋给找到了她。她说这件事情怎么颠覆她世界观呢？她说她从小在台湾看到的新闻都是说，哎，怎么一个台商在大陆，找了一个小三。在大陆怎么样这个跑路了，但是呢，哎，现在已经开始说这个小三开始变成台湾的了，他觉得不行了，他是觉得这个海峡两岸已经倒转了，他的人生观已经被颠覆了， 已经逆袭了。 对， 不过我觉得这个法律其实算蛮有可能会过，其实像立法院的生态啊，知道大家这些男委员们就是在外面的花名在外， 是吗？ 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通奸处罪的话，对于这些委员相对应该是利多消息 啊。 哦，是吗？所以这些立法而且他们有这个动力会去通过， 还蛮看好这个法律是会过的。 但估计很多妇女团体可能会发起游行啊，什么抗议啊。 哎，真很难说妇女团体 会不会， 我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妇女团体啊，反而在这个议题上出身的，我觉得这个女性比较多。女性多的呢，一个当然是这个应该是这个代表已婚妇女的啊，这些她是主张这个坚持通奸的，但是呢这个女权主义者也是妇女团体吧，很多就是支持废除通奸的，他因为这个认为这里面有很严重的这个性别歧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这个台湾立法院开会之前应该先开个台湾妇女大会，妇女大会，这个妇女朋友们先内部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所以 很多的时候可能还要经过非常多的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的考量，就是男生跟女生在遇到这种问题上的抉择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一概而论的话，估计最后呢真的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也好，反倒是不会说起到法律的缘由之意。 是，最后这个补充一下，这个在东亚地区啊，这个还保留通奸罪的，除了这个台湾之外，还有这个韩国。韩国 其实两年前他们已经开始在讨论废除的事， 韩国也 提上日程，但是我今天还没有找到确定的这个资料，到底是废除没有？ 因为韩国之前有一个女艺人的一个女明星的一个事件，她是因为通奸罪是真的是受了罚了，所以她就说，在东亚地区，韩国跟这个台湾还有这个通奸罪。那其实，在其他地方美国有一些州啊，还有这样通奸的这个判例，但是这样的这个总体来说趋势总是朝这个越来越非罪化，因为必须得要承认的一点，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这个性自由或者说性解放一个思潮已经说比较普及的一个时代，因此恐怕以后这样的这个争论会越来越多，而真正通奸的这个罪行成立呢会越来越少。那这个以上就是今天这个关于这个通奸话题的这个讨论啊，现在人在台湾啊进行一个讨论，是3月14号我记得是龙应台抛出了这一番这个言论啊，那么这个后续如何，这就要看这个台湾的这个男人跟女人们了，要角力一番。那在12点半之后，我们开放的这个热线啊，就是请你来讨论另外一个话题。不过呢，哎，我怎么觉得跟今天这个话题前面的话题有一点关系啊？说这个，现在欧洲啊，这个这两天听说了塞浦路斯这个经济又出现麻烦，哎，很多人问塞浦路斯在哪里啊？给你一个这个提示啊，塞浦路斯在希腊边上，这个风景很好的，这个饮食也不错啊。 那么这个塞浦路斯呢，就是有一个吸引外国投资者的一个计划。那这个如果说你在当地买一栋房子，哎，好像通常是在这个20万到30万欧元左右。然后呢，你有5万欧元的存款，没有不良的这个记录，就是没有犯罪记录的话呢，你可以啊，这个获得居留权。那这个居留权呢，哎，慢慢的以后可能就可以升级为这个欧盟的一本护照，哎。这样的法律在西班牙、在希腊这些经济危机的这个国家啊，都已经陆续的推出。他们说这个主打的市场是什么？是中国和俄罗斯啊。那你就考虑一下，虽然说这个西班牙、希腊经济不太好，但是哎，这个风景很好，住的也舒服，而且说实话呢，这个房价比北京的三环价格呢还差一点。所以你会不会考虑海外投资换一个移民呢？啊，欢迎打电话进来啊，跟我们讨论一下你的这个意见。 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呢，请拨打4001200900。在香港的话呢，就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app，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频道的 3D 化新闻，一键 call in 的功能我们今天一直开放着。那么现在时段就留给你讨论欧盟投资换移民，你会考虑吗？我们转头回来立刻来接你的电话。 关于你的消息，我都会微笑的装作一点都不在意，耳朵背着我收集你所有的点点滴滴，现在你在哪里？寄出的信，直到现在还是锁在抽屉，无处可投递。电话总是形影不离，害怕如果每次当它响起，错过你身影。 要看哪一个？ 打开 banfan.com， 资讯整理，热门追踪，网络冲浪。banfan.com， 您的网络 GPS， 周一至周五每晚十点整。 Benson、 Benny、 banfan.com。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 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哎，当欧洲的很多国家都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有钱人啊，甚至有的时候都不是最有钱的人，只要你在北京啊，有人说在北京的三环有一套房，你就基本上构成了这个移民海外的这个条件了。那这个房产的价格从16万到30万欧元不等，你算一算大概人民币在200万到300万左右啊，就可以换得一个欧盟的居留权。哎，你会考虑吗？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电话，是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喂 喂，冯先生。 啊， 冯先生是从哪里打来？ 湖南。 湖南的朋友，您会考虑这个先不问您有没有手头有没有300万，假设您有的话会考虑移民吗？ 我不会考虑啊。 为什么呢？ 我去外国干嘛？我肯定不会去外国嘛，这中国这么好，我去外国干嘛？ 嗯，您 我去的话肯定要带过去很多资金吗？ 嗯， 他把中国的资金带过去带出去了吗？ 嗯， 你现在这个发展就是需要这个资金吗？ 嗯， 科学发展都需要资金吗？ 是， 而且中国这么多人口，这么大的物大地博，怎么都能发展吗？去外面可能是快一点的，经济上面可能赚钱多一点，但是，外国他也很聪明的，他要中国去移民，为什么要有这个基础？他就是要你很多钱，多钱之后才可以去移民，才会聚居在那里。他有希望你有这个实力把财富带过去。 嗯， 他就是这个意思吧？还有什么意思？ 嗯，这个冯先生，您是来自湖南哪儿呢？ 湖南常德的。 湖南常德，您那儿这个买房贵吗？ 我们这个买房5000-6000的，好多地方都是6000多。 啊，6000多一平，6000多一平，可能这个在常德大概买2套房，可以在希腊买上1套房。 我们现在只有1套房啊。 啊、哦，所以还是不会考虑，就是有机会的话也不考虑。 有机会也不考虑，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他这个外国他讲外国对中国人这个政策，就是说你有多少房子，在北京什么有几房，有的房子就可以移民，他就是针对你的资金嘛，就是要把资金转过去嘛。 嗯，好的。 要是有这么多资金的人，肯定是有很多是来历不明的。 嗯 嗯， 你想几百万中国一个工程阶级，就是当点小官，你都没有这么几百万存那么多，你要生活吧， 嗯， 要买房子吧，要抚养子女吧，要、各个方面你还能存多少钱？ 嗯，好的，非常感谢湖南常德的冯先生。 谢谢。 肥水不流外人田， 外国人也精明得很，主要是还是想赚你们的钱。 啊，好，接下来是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杨先生从哪打来？ 从上海打过来的。 好，上海，这个上海的这个房价绝对是应该要比希腊的这个房价要高了。您会考虑吗？如果有条件的话，投资移民。 我觉得自己不太会考虑吧。如果去旅游的话还可以，但让我说永久居住在那边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意思。我觉得上海蛮好的，其实。 啊，上海蛮好的，比希腊这个塞浦路斯西班牙都要好。哎，但是啊，我给您提供一个信息，这个底特律啊，现在说有1美元这个买房的，说已经有中国人组团前去了，美国考虑吗？ 1美元我会考虑的，买套房1美元。 好，1美元这个便宜不减白不减。 但是那治安不好，现在说。嗯。 做投资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嗯。 要看那个价钱比较合理的。 嗯。 那我觉得合理到一定程度，甚至是贱卖的话，其实是一个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那我就觉得如果真的把200-300万投到欧洲去，那种投资回报率比起你可能在国内去做一些同样的事情，投资回报率太低了，我觉得没有意义的。 哎，好，非常感谢上海的杨先生啊，非常的这个脑子杀清桑啊，这个算得很精明啊，非常厉害。这个下一位是这个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陈先生是上海的吗？ 北京 啊，北京的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您怎么看呢？ 这里面分几好几个层面来的。如果说有钱，这是一种， 是 他客观环境允许不允许，他的知识水平，如果单纯从个人角度出发，个人的发展阶段来说，这要分好几个层面，不单纯是个钱的问题。如果现在说在三环一套房子到那边这以后基本上能买一套房子，我估计从单纯从钱这方面来说，手头不干净的人是吧，钱来路不明的人，他会很感兴趣。逃避这个惩处。所以这样的话他很感兴趣。他会去的，他是求之不得的， 就是把这个当做一个洗钱转移资产的一个机会了。 他转移资产，逃避发中国的法律惩处，他因为他钱来路不明啊。这种人在中国比比皆是啊，太多了。但是如果真正从中国人的这个感情来说，不会去的。但是现在呢，需求的人还有一些各个不同的层面， 是 处于不同的阶层，他考虑问题会不一样的。现在的问题以后就是吸引这些贪官。 所以 把钱弄到国外去，自己呢也不会受到惩处。 所以这个中纪委应该到希腊设立一个办事处。好，非常感谢这个北京的陈先生。陈先生分析的非常全面啊，就是很多种不同的情况。对于这个希望转移资产的人呢来说呢，现在这个海外这样的投资的这个门槛啊，确实是有吸引力的。那当然了，这个我想每个人的考虑啊，有的人可能是冲比如说移民啊，那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移民的方式，有的人是投资，那有的人是这个跑路了。那接下来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李先生。哎，你好，您在了。 哎，你好。 哎，您是从哪儿打来呢？ 我是湖南郴州。 哎，湖南郴州的朋友，您怎么看？ 我是喂。 喂，您在？ 在听着啊。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像我来说，我是考虑到如果有钱的话，肯定想去，就是投资的话，投资移民肯定有钱也想去。为什么呢？觉得这个生活环境方面那边都是很好，这边呢就是生活环境方面太差了，空气啊还有很多污染啊，这有点担心这个问题。就是品问题了， 生活品质。 还有小孩的这个还有就是小孩的这个就业方面啊，还有这个读书方面教育方面也好些。就是福利也好。所以说如果有能够就是说能够投资换移民，而且有具备这种经济实力的话，我估计还是很多人都会愿意考虑。 但是刚才很多的听众打来电话说感情层面上不能接受。 您感情上可以接受吗？ 我觉得这感情方面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可以接受啊。如果移民了并不等于说就不爱国啊，你到了国外还可以给这个国家带来很大的贡献，也可以做得到啊，也可以去到了国外以后也可以帮助到国家的，也可以帮啊。 这个打入对方阵营。 也不说打入对方阵营吧，我觉得这个未来的大趋势就是应该不没有民族的概念了，应该就是全就是地球村的概念，全部一 世界公民。 像欧盟的这个模式啊，它就是全世界以后都是没有民族之分，都是人与人都是很 人都是这么回事嘛，是不是啊？不要把它说这么狭隘，我觉得。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个湖南郴州的李先生，哎，这个视野非常的开阔，哎，这个 世界公民， 世界公民， 天下都是一家人， 天下都是一家，所以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好，下一位，这个是邢女士，邢女士你好。 哎，您好。 哎，您好，是天津的朋友是吧？ 哎啊，哎，我姓邢。 嗯， 好， 您好。 我是想哈，如果有这样的事哈，我们都愿意报名去移民。 嗯， 因为现在这个我们这儿管理一个是个问题，这个不安定了。天津市你想应该是三大直辖市，应该是个安定有保障的地方。 嗯， 现在都没有了，法院也不依法了，对吧？警察也用户去打人散人，为了抢财物抢房子，这样的事都出来了，就都没有人给管。 嗯， 上房多少年都三级总结了，你拆完房子一分钱没给，就愣总结了，老百姓都没有家了，这么混乱的时候都没人管，谁还愿意在这个地方待着？ 嗯。 咱们就是说你移民，我们第一个报名， 嗯， 对吧？你这个地方都容不下我们了。 邢女士有什么移民的理想目的地吗？ 啊，没有，这个具体的目的地没有，只不过咱们一片荒原让我们去开阔，我们都愿意去 啊。 就像大跃进年代，咱们就开发了很多地方，对吧？建设都很好， 嗯， 人们勤劳智慧，对吧？ 嗯嗯，好，非常感谢天津的邢女士。邢女士说没有理想的目的地啊，但是即使是国外的一片荒原都愿意去，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个下今天应该是最后一位了，陈先生， 嗯、陈先生 你好。 哎，你好。 哎，陈先生是从哪打来？ 我从深圳打过来。 深圳的朋友，您怎么看？ 我个人觉得可能跟刚刚几位朋友的观点不太一样啊。 嗯。 我如果有钱，我不会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这个，就是啊，个人的民族主义或者是爱国主义情怀在有作用、情感上的一个原因以外，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投资移民机构吧，在忽悠老百姓。那其实现在看看很多的这个案例也报道出来了，那国外也并不安定。 嗯， 尤其像欧美这些国家，现在闹了这个金融危机，那塞浦路斯又开始征收这个银行税。 是， 你带了多少钱出去，有可能就成为人家剥夺的这个对象。那有可能你是有钱出去了，但是你这个钱也有可能进了人家的腰包。 哎， 我觉得你是出去了是给人家做贡献的，那你何必呢？ 对，这个 从我个人概念是不会出去的。 深圳的陈先生，哎，最近这个新闻了解的非常清楚。塞浦路斯啊，有一个非常感谢啊，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最近是存款税。哎，人家说存款税怎么呢？你钱存在银行啊，不给你利息不算，还要按照你的这个存款征税。 对 啊，说是这个超过15万欧元以上的可以征到15%。 哎， 塞浦路斯的这个当然是没有通过了，这个民众是大哗，说这个跟抢钱有什么区别？那你说塞浦路斯他现在这个推动了一个。好，这个吸引移民的政策，对啊，那这个咱们中国的移民啊，带着这个钞票去了，存到塞浦路斯的银行里，税征去了。好， 我跟你说一个， 进了人家的口袋。 在天涯上，他们有些广告啊，说这个塞浦路斯呢，绝对是个最佳的地点，并且是现在最好的契机。我给你分析有这么几个原因。它首先呢，它用的是欧元，而且它采用的法律制度是英国的，它在欧盟当中呢是最低公司的税率，而且没有遗产继承税，物价也低廉，而且呢，它的生活费比英国还便宜个30%。他说欧盟呢，这个直通车呢，你就应该去到塞浦路斯，它的移民非常有优势啊，这个快捷。 这是移民公司的广告吧？ 对，快捷，办理的周期短，3个月左右。而且说呢，没有商业审核，也不需要语言考核，然后巴拉巴拉讲一大堆，最后网友说全扯淡。现在欧盟塞浦路斯根本不是这么个情况，但你一去到那儿之后，你会发现社会根本就不安定，而且你真的去了之后呢，也没有他说的那么的简便，你发现还是安不了居，乐不了业。 是这个可能很多啊，我想很多现在真的有，比如说去美国啊，不知道去美国还是欧洲去抄底的， 包括现在底特律今天新闻说有买了300多套房子，1美元一套。 这个很多人就是很多国人呢，可能买这样的进行这样的投资，他可能拿到一个比如说绿卡啊什么的，他不一定自己真的住在那边，他人还是在这个在中国，但是有点这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这个味道，他就是哎两头都有这个出路，两头都有准备，他只不过是说哎我多一个选择，但是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呢，可能你说不是旅游爱好者的话，让你这个长时间的移居国外呢，确实会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但是你的这个财产或者有的人可能考虑到这个有的时候一个这个护照的好用程度，哎，这个可能有另外一番考虑了。 当时另外一个就一定是显现出来，看中国人真是有钱，你看什么人都盯上咱们，包括现在塞浦路斯盯上的就是中国人和俄罗斯人 啊。 而且下一步我们看欧元区他们会不会再给中国借钱呢？哎，这个也是值得大家期待的哈。 是，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请你持续关注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拜拜， 拜拜。